九八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同时呢还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跟我们互动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互动的方式，包括了第一个就是微信的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九八二魔力工厂在右下角的直播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啦。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 对，通过以上两种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大家可以看到电台内部的情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啊。这个今天的日子呢是10月7号，距离10月8号假期结束还有一天的时间。 假期余额已经不足。 哎，对了啊，这个我们俩呢也是这个在假期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呢赶回来上个班。 对，然后召唤大家啊，赶紧打起精神 啊。 一想到要上班真的是这个五味杂陈呢，就各种各样的小心绪哈。当然了，上班又可以遇到更多的朋友，然后更多的同事，又可以度过更加充实的日子了。所以说小伙伴们赶快一起啊回归到我们正常的生活轨道当中来。 嗯，对，最重要的是上班可以挣钱了 啊。 终于不用在家过这种这个干往外花然后没有进账的日子了， 还不停的吃啊。 哎，对，还不停的吃， 摸摸自己的肚子。 这两天我一共就好像回家放了2天假吧，然后每天从早上第一顿饭开始就是肉 哇， 中午肉，晚上肉，第二天早中晚还是肉。 所以你突然在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突然告诉医生说，哎，我又没有胖，是吗？ 今天的节目主题不是说这个， 哎，对， 放假到底有没有胖的问题啊？这个昨天啊，不是昨天， 是 应该是10月5号那天啊， 对， 也是有一个大事儿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呢，就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得主。 哎，没错。那么与此同时呢，再进一步的跟大家盘点一些以往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们以及他们的作品哈。我相信很多的文艺爱好者，很多的文学迷们应该都非常的感兴趣。 对对对，不仅仅是这个文学迷或者是文学爱好者，我觉得更多人是就是现在毕竟是一个比较忙碌的时代和社会嘛，更多的人更喜欢在书里边找寻自己这个生活的方向，或者是说自己应该去追求的目标。应该说这个就是行万里，不对，那怎么说， 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对， 这个中国这句古话也是传了好多好长时间了 ， 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些每天都在工作的人们啊，这个如果想知道这些人生的哲学怎么样在社会当中更好的生活下去，一定要多读读书。 哎，没错，大佐刚刚说到一点啊，现在大家都非常的忙碌 ， 所以说呢，你看不管是不是我们的诺贝尔奖以及他的各个奖项，其实都为他拎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比较权威的名单啊，大家可以以此作为参考去阅读更多的优质的图书以及他们相关的影视作品，都可以拿来去看一看了 。 那我们今天先从10月5号， 哎，对 啊，10月5号这个颁奖先来跟大家讲起，回顾一下哈。那么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在10月5号正式揭晓了。那么这次获奖的不是村上 ， 对，不是万年陪跑， 对，这个也是挺可惜的一件事。 对对对，而是同样啊，也是日本籍的作家，现在是英国籍 日 本裔 的 作家石黑一雄获得了。那么石黑一雄呢，他呀其实是在1954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在1960年是随家 人移民到了英国，在30岁的时候呢，出版了第一部作品《群山淡景》，之后呢，又凭借着小说《长日将近》获得了英国的布克奖。那么其他的作品还包括《浮世画家》《别让我走》等等。同时，因为他是英国籍日本裔嘛，所以说和当地也就是英国的奈保尔、拉什迪并称为英国文坛的移民三雄。 对，也是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了，就已经称作咱们不管他是不是移民过去的，之前在哪儿出生啊，现在又在哪儿生活呀，已经达到这个英国文坛三雄的一个称号了。所以说这位作家也是非常厉害， 对，非常高的评价了哈。那他的颁奖词来，大佐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啊，这个颁发给石黑一雄，说他这个小说强大的情感力量揭露我们与世界连接的虚幻感之下的深渊。哇，你想想看人家这文学奖的颁奖词写得这么有内涵， 对，写得非常棒哈，而且 是 他写作特点概括得非常全。 我们与世界连接的虚幻感，我们与世界连接的虚幻感， 就给人一种虚幻和穿越的这种时空感。 对，而且我觉得啊，应该很多人，就是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很多人在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那么一转念，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假象里边。 哎，我好像也会有，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尤其 是 在路上， 对，就是在路上发呆啊，或者是说你一天忙碌之后，感觉这一幕在哪儿见过，或者是说，就是我可能活在了一个假的地球上。 哎啊，那你看我们的这个石黑一雄，他就用他的文字啊，用他的小说作品，也是为大家展现出来了这种感觉哈，可能映刻到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了。 对。 那这次其实颁奖了之后，很多人都会去关注到一个人物啊，同为日本人的 村上春树。 对啊，那 这个也真的是挺可惜的啊。 之前就是有人都会说，这个每年诺贝尔奖都会有很多这种投注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彩票竞猜这种。 对。 然后今年很多人也会去投村上，但是没有办法。 对，而且 陪跑。 对，而且在这个颁奖，就是诺奖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之前的就那么几分钟时间，日本当地就已经开始为村上开了一个庆功会了， 都在准备了。 对，就是村上他的这些粉丝们，就是当时已经认为村上哎，今年肯定是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就是拿了诺贝尔的文学奖。但是在这个颁奖之后，大家又是一如既往的扫兴。 哎，对啊，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哈，这个黑石一雄其实跟 石黑一雄 、说错了，他跟村上其实还会有很多的渊源。 对，这个石黑一雄说，村上是他最喜欢的日本作家。 哎，这个是对他的一种安慰吗？对村上隔空安慰一下。 也有可能是像你说的这种想法，是对他的一种安慰。但我觉得两个作家之间应该产生更多的是共鸣吧。因为之前也不是也有人在网上，也不知道这是一段子还是这个真事儿啊，大家就当成一个野史去听。对，说之前村上写过一什么东西，然后被这个石黑一雄拿去，就是两个人互通有无了一下 啊。 对，就是互相借鉴了一下，然后哎，我觉得那不错，哎，我觉得你这也不错，这就有点像这个子期与伯牙的高山流水一般。 哎，没错哈，毕竟他们是同根同源，所以还是比较有共鸣的，尤其是在这个文化相通的情况之下哈。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有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同时也是告诉大家回顾一下当时获奖。 为什么笑场啊？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视频吧。 北京时间2017年10月5号19时，诺贝尔文学奖正式公布。今年的获奖者是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获奖理由是小说强大的情感力量揭露我们与世界连接的虚幻感之下的深渊。在之前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榜单中，村上春树依旧名列前茅，没想到让并未出现过的石黑一雄爆了个冷门，看来村上春树陪跑王的名头还要背下去了。不过有意思的是，石黑一雄表示村上春树是他唯一喜欢的一名日本作家，希望这能抚慰下他吧。 相比于我们更熟悉的村上春树，石黑一雄究竟什么来头呢？石黑一雄于1954年11月8号生于日本长崎。1960年，石黑一雄随家人移民英国，曾就读于东安格里亚大学和肯特大学。年轻时即享誉世界文坛，与格鲁迪、奈郭尔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以国际主义作家自称。其作品已被翻译成28种语言，代表作有《远山淡影》《长日留痕》《无可慰藉》《千万别丢下我》《浮世画家》等。由于在童年时期便从日本移民英国，因而对石黑一雄来说，故乡更像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回忆。因此他的小说虽然和故乡图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却并不直接体现，而是用回忆的方式娓娓道来。他的第一本小说《远山淡影》通过一位寡妇的回忆来呈现曾经的日本长崎，表面平静，内部沟壑丛生。小说出版后便获得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文尼弗雷德·霍尔尼奖。此后石黑一雄正式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目前石黑一雄依然居住在英国伦敦，他最近一部和中国读者见面的作品是2016年出版的小说《被掩埋的巨人》，讲述拨开遗忘遗物之后，发现是不列颠人掩盖了屠杀萨尔逊人而取得统治权的血腥事实，表现人们面对历史夙愿时应当如何在记忆与宽恕间做出抉择。新京报董新伟报道。 大家刚刚通过了一段视频也了解了一下这个石黑一雄这位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头 啊？何许人也哈？刚刚说到了他跟村上的一些互动，其实他说村上是他最喜欢的一位日本作家，那村上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的。 对、这个村上呢认为是了不起的小说，就是他对石黑一雄写的作品是这样的一种评价，是了不起的小说。 没错。而且呢村上还说在石黑一雄的小说当中有特别坦诚和温柔的品质，既亲切又自然。 你看这两位，对，你看这两位作家，这个虽然说没有在一个地方吧，但是也都是日本人，然后这个也都与诺贝尔文学奖有这么多相互的联系。然后两个人也是隔空进行了一场这个特别坦诚的对话。 对， 我觉得是特别坦诚的。 是的，是的，而且互相的评价都非常的高啊。因为确实二位都是可能有的是爆冷门哈，但是确实不得不承认的是二位的作品真的是非常优秀，而且是值得了全世界得到全世界这个读者们的认可哈。 对，这个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或者是说之前不了解石黑一雄这个作家的话呢，现在大家也可以去赏读一下他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群山淡景》，还有这个《长日将近》，还有这两部作品，一部叫做《浮世画家》，还有《别让我走》，这四部作品都是他比较不错的代表作，大家可以去书店买一下这个实体书来支持一下他。 我们在心疼村上的同时呢，也要赶快去了解一下啊最新出来的这个作家以及他的作品。那今天我们着重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他的代表作《Never Let Me Go》，别让我走。对对对。那么其实啊，这部作品我之前也是第一次听说，然后昨天也是特意的去看了一下他相关的这个电影哈。现在应该是在国内，应该是上海翻译出版社现在引进他的版权，大家可以找来书来具体的读一下，感受一下文字的 力量。Never Let Me Go， 别让我走。 对对对。那么这部作品呢，它其实是讲的28岁的女子 Cassie， 自幼呢生活在校风严谨的寄宿制学校海尔森。那么 Tommy， 他呢和 Lucy 是他最重要的两个朋友，也就是说这三个小伙伴一同长大。少男少女们呢，其实是在英国的乡间一个非常温暖的阳光沐浴之下度过了让人非常感觉非常美好的青涩浪漫时光，同时呢也收获着真挚的友情。但是某一天这些少男少女们却从 Lucy 老师的口中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Harrison 的，也就是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学校的终极目标是将他们培养成器官捐献者，他们必须无私的去奉献自己的一切，直到年轻的生命之花去凋零哈。我记得当时在电影当中这个片段，那个老师在讲台上给他们讲说就是每一个孩子长大之后都会创造出非常多的可能，然后说很多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可能要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出国，然后要 嫁人，然后要有自己的这个未来事业的发展，但是你们不一样，你们就要规定在这样的一个寄宿制学校的一个框架之中，你们只能去将自己的器官培养成为别人的，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 对， 然后他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了之后也是非常的就是很沮丧，同时呢在18岁的时候他们就是将要得以走出到海尔森，也就是他们成长的地方，去往各地的寄宿制学校，他们的命运同时也在随着这样的一个比较悲伤的一个基调也在继续着，然后同时他们也在不断的去想要去改变去抗争哈，因为你看其中的这三个小伙伴女主之外的这两个一男一女，其实他们之前是一对儿，有着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然后后来可能会有着比如说像嫉妒心啊，然后包括对于生命这种权利，因为他们捐献了之后可能面临就是死亡嘛， 对， 然后对于生命权利的这种争取，导致之间三个人之间的一些斗争，反正确实是一个让人会去掉泪的这样一部作品。那么他呢其实在前两年也是被美国也是拍成了一个电影哈，而且我还发现还有日本版的一版，所以说大家可以找来这部电影，两个版本，一个是美国版的，还有一个是 日本版的 ，对，大家可以拿来去看一看。 名字叫做 Never Let Me Go， 别让我走。其实它这个电影剧情有点像逃离克隆岛或者是禁闭岛之前的这个美国大片，就是那个汤姆克鲁斯演的，是汤姆克鲁斯吗？忘了是谁了，就是他们演的这个也是从小就一直开始被培养，然后也不告诉他们为什么就是关在一起，然后给他们最好的教育，给他们最好的食物，然后就大家都穿成一样的，然后最后之后是发现为这个就是宿主本人来捐献器官，有点类似于这种电影情节。 有点类似哈，不过这个电影可能相对来说稍微的悲伤一些，因为最终他们经过努力了之后，即使是通过自己的真爱，然后结果也没有换取就是他们的掌控者的同情，还是让他们依然如故的去遵循着自己之前就已经被既定的这样的一个命运。 对，虽然这部书呢它的结局并不是我们大家所希望的这种完美的美好大结局，合家团圆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个石黑一雄呢也是在书中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这个是我们电影当中的最后一句话， 对，对，我所不确定的是我们和受赠者的人生是否截然不同，生命都会终结，也许没有人真正明白自己的遭遇或觉得自己活得足够。其实这句话真的仔细品一品啊，它给人的深思倒也挺久远的。 可能就是给我们每一个看到电影或者是这个文学作品的人，让自己去反思一下吧。就是因为可能我们更习惯于去适应或者是屈服于我们现在的节奏，然后可能忘记了我们当时为什么出发，或者是忘记了我们真正的意义哈，生活的意义。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找来看一看。那在这儿我们还是有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先提前感受一下我们电影的节奏。 My name is Kathy H. I'm 28 years old. I now spend most of my time not looking forwards, but looking back and what happened to us at Hailsham. Catch it, Tommy! Why didn't Tommy get the ball? There was once a boy who had ran off beyond the boundary. They found him in the woods, with his hands and feet cut off. Who told you these stories? Everybody knows them. And how do you know they're true? You'd make up stories as horrible as that. Students of Hailsham are special. Yes, Miss Emily. Keeping yourselves well, keeping yourselves healthy inside,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Echoes of dreamland, Hailsham lives on. None of you will do anything except live the life that has already been set out for you. And sometime around your third donation, your short life will be complete. That's what you're created to do. We were moved from Hailsham at 18. Tommy, Ruth and I. Exactly how much experience have you guys had with the outside? Quite a lot. We haven't. Drinks? 5 Cokes, please. If there was a boy and a girl, and they were properly in love and they could prove it, then they would be given a few years together before they began their donations. Why do you do that thing, squeezing Tommy's shoulder? I'm allowed to touch Tommy, aren't I? It's the way you're touching him. Suppose for a second that there is a special arrangement for Helsham students if they're in love. Although Tommy really likes you as a friend, he just doesn't see you that way. We are modelled on trash. We're in love. It's true love. It's verifiable. We didn't have to look into your souls. We had to see if you had souls at all. I wish I could help you. You poor creatures. Maybe none of us really understand what we've lived through, or feel we've had enough time. 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 Never Let Me Go 别让我走的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精彩片段、啊、 对，而且这部电影呢也是在2010年的英国独立电影节当中，这个应该是里边的女主吧，就是刚刚我们说这个28岁的女子 Cassie 这个由这个Carey Mulligan 饰演的这个女主也是获得了当年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奖。 嗯，非常棒啊，而且大家对她的评价确实都非常高啊、嗯、如果要是来不及看书的话，我觉得去感受一下这部作品，用另外一种方式然后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确实也是非常值得的。 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嗯、这个大家看书的时候呢你就咱们别以这个Never Let Me Go 这部书为例，咱们就以大家都熟知的这个盗墓笔记为例吧。 嗯， 对，你看这个盗墓笔记或者是说鬼吹灯系列的这个盗墓题材的小说在网络上出现之后，这小说应该是差不多10年前了，我记得我上初中前读的。 对，非常早了。 对对对，然后我当时看小说看小说的时候脑子里边想的画面它就已经定型了。你就比如说这帮人去这个内蒙去挖那个日军留下的那个要塞的时候，我脑子里边的画面应该是特别阴森恐怖诡异的。然后你看现在拍的这些电影，它所表达出来的意境可能就跟你之前想的那种意境不大一样，但是它能带给你另外一种感觉。哎，这块我没想到，导演想到了，哎，感觉真的不错。所以这部电影或者说这个书呢 Never Let Me Go， 大家也可以先看电影后看书，就是感受一下在这个导演再创造之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能真正打动你内心里边的那个小小的最单纯的那个心灵。 哎，没错，尤其是文学作品它应该展示的更加详尽哈，因为它的文字对细节的处理会更多一些，然而电影它可能因为图画或者时长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它只能去其中去摘取一些重要的部分。像我们经常非常喜欢的一些作品，可能就觉得哎，电影当中很多情节并没有就是并没有在书中完全的去展现哈，所以说就觉得还是各自的不同的表现方式其实都有它自己的魅力，大家就可以 各自都有独特的魅力嘛。 对对对，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感受啦。 对，刚刚说了这个201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石黑一雄的一部作品叫做 Never Let Me Go， 别让我走。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跟您盘点一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各位大咖们。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与此同时呢，还有微信的方式啊，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互动啦。 哎，对，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也可以问我们一些问题，或者是跟我们聊聊天，什么都可以。 嗯， 啊，这个刚刚上半时段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获得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石黑一雄》的一部作品。嗯，啊，这个叫什么来着 Never let me go 啊，别让我走。 嗯， 哎，知道了。 嗯， 对，接下来呢， 哎， 下段节目呢，我们来跟大家继续盘点一下近些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些大咖们。 哎，那么通过我们的观察啊，最近这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方式都有些特别，因为它总是让人感到非常的意外。 嗯，对， 啊，那么今年呢，这个就相当于是爆了一个冷门嘛，就是很多人可能大家就觉得还不如村上更加有名气哈。 嗯， 但是呢，确实也非常优秀。那么在2015年呢，则是颁奖给了一名记者；2016年则是颁奖给了一位歌手 Bob Dylan。嗯，所以说呢，真的是发现有点这种跨界的趋势。 嗯， 而且我们知道今年的获奖者石黑一雄，他之前啊，最初的时候在真正开始自己写作之路之前，也是想要成为这样一名歌手的。 啊， 也是有这样一个梦的。 我觉得都是受了这个鲍勃迪伦的影响。 对对对， 你比如说村上 加油，赶快不要跑步了， 不要跑步了，不要再玩吉他了。 对，跟大家开一个玩笑哈。 嗯， 那么与此同时，进入21世纪之来呢，石黑一雄其实是继保尔、多莱斯、莱辛以及品特之后第四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同时这个本人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也是说哇，被吓到了，没有想到。 嗯， 对，那么刚刚说完了他之后，我们再继续为大家去盘点。那很多人就会说，屡次爆冷门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到底他们是如何去评选出的呢？ 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啊，这个今天的九八二大讲堂，今天九八二大讲堂， 对 啊，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每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它是怎么样诞生的啊。咱们先来说一下什么人有资格去提名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说我们俩在这儿写了一篇特别厉害特别牛的作文啊，这个获得了新概念作文奖啊，这基本上都不行的啊。首先第一点啊，要是这个瑞典文学院院士和各国相当于文学院院士资格的人士。 哇哦， 对，首先你必须是瑞典文学院的院士，或者是比如说中国现在这类似于这个文学院的院士的人士才有资格去获得提名。 对， 第二个呢，就是高等院校的文学教授和语言学的教授。 嗯， 对，这个职称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 直接是教授 级的。对，然后他们才有这样资格去参与评定哈。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还有各国作家协会的主席。 对，以上四点啊，就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是也不一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对，他们只是有资格。那么根据瑞典文学院的统计，每年文学奖的评委会就可以收到大约350封的提名信。那么问题来了，经过这么多的啊，这 大风大浪， 对，大风大浪，说多少作家可以进入大浪淘沙这样的重重关卡，然后进入到候选名单呢？这样又是一个怎样的流程哈？ 对，这个每年的文学奖大约有210名左右的作家进入到这个初选名单。初选名单呢，在每年的2月份提交瑞典文学院审核，然后这个初选之后呢，就是这怎么说，应该是海选。 对， 海选200多，然后海选之后选了进入初选的人，就直接变成15到20人进入到复选，然后这个评委会再根据这个判断淘汰大部分候选人，这个最主要的标准为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 哦，文学价值和意义哈，上升到更高的一个层面了。 对， 那么经过了这样初选之后呢，这15到20人之中再一次选择复选，是有5个人进入最终的 决 选 名单。 对，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决选就非常的厉害了哈。名单呢是3次通报文学院的审批，文学院可以在院会上面修改名单、更换或者增加人选，但最终只有5个人进入决选的决战时刻。那么决选时刻呢是从6月份开始。那么瑞典文学院也是进入到了暑假时期，但是这个暑假时期这些所有的院士们，也就是参与评审的评委， 根本没有假期。 对，他们是要阅读仔细的阅读这5位候选人的所有作品。 对， 并且 而且这个每一位评委都要写出自己的推荐报告，就是说为什么我要选择推荐村上这本书，或者为什么选择推荐莫言的这本书。 没错， 这些都是他们要在这个假期做的事情。 这是他们的暑假作业，就好像写读后感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推荐 信。对对对，那么文学院呢，最终啊，在6月份开始进入这个院士们的推荐，9月份中旬复会，最终对最终的获奖者进行投票决选。那么颁奖的时间呢，就是一般在10月份进行，也就是我们最近的一段时间都在进行颁奖。 而且最迟的时间也就不超过10月15号。 那么其中最厉害的一条就是所有的评议表决记录保密50年，也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特别想知道2017年到底有谁 选了什么， 对，跟一雄哥一起在进行竞争，或者是说有谁给他投了票，到底他们的票根是什么样的？ 对， 那等50年 看不到吧你们？ 对，等到2067年啊，等到这个时候可能才对外公布，我们才可以有的可查。 就我估计等到2067年的时候，大家还能记得是黑衣熊这个， 但是会记得村上 啊，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对，对。那么所以说呢，刚刚我们是大概的跟大家回顾或者介绍了一下我们诺贝尔奖的这样一个评选的过程和标准哈，非常严格的，所以说这作品也是非常的优秀。 对，要不人家怎么能达到这个最高的顶峰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得主？ 没错哈。那跟大家说完到底如何产生之后，我们再来往。 往前倒置一下，再来评一下，或者是说来细数一下之前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些人们以及他们的作品。 对，比如说这个今年呢，就是石黑一雄的这四部电影和八本书啊，让他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2017年的文学奖。 哎，没错。 这个2016年呢，这就厉害了啊。怎么突然尴尬了呢？ 等，我们在等待音乐。那么在北京时间的2016年10月13号晚上7点，那么瑞典文学院同时也是宣布了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美国作家兼歌手 Bob Dylan， 以表彰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同时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发给了音乐人。 对，其实在这个2016年颁给他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呢，他也是很多次都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了。对，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跟这个诺奖有联系啊。 对， 这个鲍勃迪伦曾经这样评价自己，他说：“我首先觉得自己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个音乐家。我活着像个诗人，死后还是个诗人。” 哇，这个定位非常重要。 这有点像这个流浪诗人的那种歌手。 流浪诗人， 对，吟游诗人 啊。 对， 因为其实诗歌还有音乐，其实它本来包括韵律什么应该不会差别太大，都会有联系。你看他的定位就把自己定为一个诗人，所以说他创作的音乐就有诗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也是以此受到了这个瑞典文学院的注意和表彰哈。 对，这个先来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个 Bob Dylan 啊。这个有可能很多的小伙伴们已经知道这个鲍勃迪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说听过之前他写的歌唱的歌啊。这个也是要跟大家更仔细的来研究一下这个人啊。咱们不能说研究一下这个人，介绍一下这个人， 来介绍一下。那么鲍勃迪伦，他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出生在1941年，原名是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哈。他呢是一位重要的行吟歌者，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民谣歌手。那么其实他在高中的时候就组建了自己的乐队。那么在1959年高中毕业之后，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在读大学期间呢，对民谣产生了兴趣，并且在学校附近的民谣圈子演出，首度以 Bob Dylan 作为艺名。 这个他也曾经获得过多次的这个格莱美奖。2000年的时候呢，这个电影《奇迹小子》创作的歌曲《Things Have Changed》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这个鲍勃迪伦呢，也被《时代》杂志选入了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人的名单。他影响这个音乐人里边有这个大卫鲍伊啊，这个娄里德，还有布鲁斯斯普林斯丁、约翰列侬等等。想想都影响到约翰列侬了。 对啊，非常伟大哈。而且他也是改变了摇滚乐的历史，影响了无数音乐领域之外的人。那么其实还有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啊， Steve Jobs。 对， 乔布斯曾经说过，鲍勃迪伦是这个时代最受敬重的诗人和音乐家，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He's my hero。 哇哦，是英雄当中的英雄，英雄心目中的英雄哈。 对，在这个2004年的时候呢，《滚石》杂志也是评选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曲，鲍勃迪伦的Like a Rolling Stone 名列首位。这首歌呢，被引申为一种伟大的摇滚精神，也是一种生活态度。而他的另外一首作品呢，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一首民谣歌曲啊，《Blowing in the Wind》，在风中飘荡。这可以翻译成其他的不同的意思啊。 对， 这个反正每次我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就都得把它翻译成这个，在风中飘荡。 啊，对。那么与此同时，也是同样进入到了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曲，是民谣摇滚的代表作，被奉为民权运动的圣歌。 对。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在 2012年的5月份呢，这个鲍勃迪伦也是获得了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颁布的总统自由勋章。 哇哦，你看他已经上升到除了音乐诗意之外的政治层面，这样的一种精神层面，非常伟大。 对，其实已经他所做的一些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诗歌呀、音乐呀、文章啊这些东西里面。 它已经上升到了可以影响到人们精神那种层面了， 自由之精神哈。 哎，对， 嗯，而且呢，他也是玩跨界玩的非常专注的，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一个作家，是一个诗人，是一个歌者，同时他还是一个画家，他的作品也是质量非常的稳定的。那么他的艺术家玩跨界虽然很常见哈，但是呢，你看像他这样把跨界玩的非常专注的也是很少的。那么他呢，基本上就是手头的任何东西都会去画，然后慢慢的把自己培养成了这样的一个画家。但是呢，他说他不是说为了变成画家而成画家，而是喜欢在混乱当中找寻秩序的这种感觉。 哎，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啊，你就感觉听听他说的这些话，喜欢在混乱之中找寻秩序的感觉。 哎啊，好像有点注入到他这个艺术，也就是他艺术创作当中的一种。 对，而且带有很多的哲学方面的色彩啊。 哎，我觉得起码对于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以像他这样效仿一下哈，在混乱当中找寻一些秩序的感觉。 对，说了这么多呢，如果你不熟悉 Bob Dylan， 那么只要记住一件事就够了，他是一个诗人，他对音乐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如诗般的歌词，令歌词的深刻寓意与音乐的旋律成为同等重要的部分。 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几个他的经典作品哈，时光慢慢流逝，还有答案在风中飘扬，还有暴雨将至，其实都是他非常经典的作品的很多当中的几颗了。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个小的视频， 对， 可以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是朗读者当中答案在风中飘扬这部作品的朗读。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最热情的掌声献给我们这样一组特殊的朗读者。 我是蒋丽，今天要朗读的这首歌词叫做《答案在风中飘扬》，我想把它送给那些在战争中降临的孩子们，希望他们将来能够远离战乱，在和平的环境中遇见自己美好的未来。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片海才能在沙丘安眠，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才能被永远禁止。答案啊，它在这风中飘扬。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见天空？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悲泣？要牺牲多少条生命才能知道太多的人已经死去？答案啊，我的朋友，它在这风中飘扬。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见天空？ 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悲泣？ 要牺牲多少条生命才能知道太多的人已经死去？ 答案啊，我的朋友，他在这风中飘扬。 刚刚大家听到的或看到的就是我们答案在风中飘扬的朗诵版本了。 对对对对， 非常经典。 对，大家虽然可能从他们的这个朗诵技巧方面，或者是说其他一些在专业人士看来的方面，可能不太那么的近乎于完美，但是他们这种情感的表达，我认为真的真真正正是一个平常人对战争，或者是说刚刚那位女士在片头就说了一句，这首诗要送给所有那些在战争当中降临的孩子们。 没错，而且其中的画面也非常的动人感动哈，就是也是触目惊心的战争当中的这些画面。 对对对对，刚刚这首呢就是答案在风中飘扬，也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这首歌曲 Blowing in the Wind 啊。这也是在这儿重新给大家 略赏读一下吧。 好 啊，这个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一下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做些什么啦。答案在风中飘荡。一个男人要走多少条路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一只白鸽要穿过多少海水才能在沙滩上长眠？炮弹在天上要飞多少次才能被永远禁止？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答案，在风中飘荡。 哇哦，可能有很多我们都需要去仔细的琢磨生活当中，不管是能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一些事情，然后所以大家赶快去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这首歌曲去找寻答案。 对，真的，给大家诚心的推荐这样一首来自于 Bob Dylan 的歌啊，这个叫做 Blowing in the Wind， 这首歌曲确实是一首真的可以被称作史上最好听的500首歌曲中的虽然说第一位没有排他吧，但是既然都是 Bob Dylan 的歌们，也无所谓这个第一位第二位了，这首歌曲真的是可以打到人心眼里的那首歌曲。 哎，没错，而且我记得之前在北京有一个 Bob Dylan 的这个诗展，也是他的歌曲展啊，因为很多都是他的歌词，确实有很多他的迷妹迷弟们，然后他的这些粉丝们也是前去观看，确实影响了很多，那么很多业界的包括非业界的人士对他的评价也非常的高，我们在这儿也不一一的跟大家去讲了，确实值得我们拿过来仔细的回味一下。那么我们再继续来去盘点哈，那么说完了2016年是 Bob Dylan 获奖，那么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那么他呢其实是一个记者，那他的作品呢是切尔诺贝利的回忆和灾难口述史，所以应该会有更多更加现实的这样的一些场面。 这个说完了2015年呢，咱们再来看2014年的这个诺奖文学奖的得主，叫做帕特里克莫蒂亚诺，他的代表作呢有暗电街、星星广场、青春咖啡馆等等。获奖理由呢，他用记忆的艺术展现了德国占领时期最难把握的人类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 没错。那么继续来盘点2013年的得主是爱丽丝门罗，他的代表作是逃离以及快乐影子舞，获奖理由就是当代的短篇小说大师。那他有很多短篇的作品都是值得去把位啊，值得去把玩和赏读的。 对，再来说这个2012年啊，这个2012年的获奖得主我估计大家应该都特别的熟知， 让很多中国人都为之骄傲了一把。 对，就是中国的作家莫言，他的代表作呢《红高粱》《丰乳肥臀》《蛙》等等，这个很多比较接地气。反正我觉得这个《红高粱》这个作品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的把小说读完。 哇， 就是从头看到尾，我真的真的把它读完了，你知道吗？ 真的是，而且确实是影响了几代人的这样一部作品哈，很经典。那再让我们还有一个 VCR 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刚大家看到的就是《红高粱》啊，这样一个很经典的电影片段啦。 对对对对，大家刚刚看的这个《红高粱》呢，应该是当年由这个巩俐和姜文主演的一部电影，印象还是挺深刻的。 对，也是由莫言啊，我们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们来自中国的莫言他的原著改编的版本。 嗯，对。再来说2011年的啊，这个获得诺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托马斯·特兰斯特勒莫啊，他的代表作有这个《十七首诗》还有《图中的秘密》。获奖理由呢，通过凝练透彻的意象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 嗯，那么还有2010年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他的代表作呢是《绿房子》《世界末日之战》以及《城市与狗》。他的获奖理由就是对权力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对个人的抵抗、反抗和失败给予了犀利的叙述。哎，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盘点了，也就是从2010年以来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得主。 对，一直到2017年的诺奖文学奖的得主石黑一雄啊，在10月5号那天也是颁布了他的这个获奖的消息啊。大家如果喜欢他的作品的话呢，也可以我比较建议大家去买一买实体的书，就是纸质版的书，这样会更能体会到作者他想表达的事情。 哎，没错哈，我相信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梳理，也有很多人种草或者是拿到了一个新的比较权威的书单或者是影单了。大家赶紧哈，就是一起去趁着假期还没有结束，还有点余额的时候，赶快拿过来看一看。 对，好了，今天的982活力榜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